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二，农历10月19。北京晴，7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向第4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栗战书出席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座谈会。 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开幕，汪洋主持，赵乐际做报告。 韩正同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共同主持中土合作委员会第5次会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 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广东、天津、北京等地宣讲。 我国进一步强化地下水节约保护、超采治理和污染防治。 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敦促美国解决人权缺陷问题。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发表题为《命运与共，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这30年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30年。是中国同东盟把握时代机遇、实现双方关系跨越式发展的30年。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我们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迈向日益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习近平指出，30年来，中国东盟合作的成就得益于双方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得天独厚的条件，更离不开我们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做出正确历史选择。一是相互尊重，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平等相待、和合与共是我们的共同诉求。我们率先倡导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精神。中国在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我们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二是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始终聚焦发展主题，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了地区融合发展和人民福祉。三是守望相助，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互帮互助是我们的共同传统，我们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重情义，讲信义，遇到喜事共庆贺，遇到难事互帮衬。 通过携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强化了命运共同体意识。四是包容互鉴，共建开放的区域主义。多元包容是我们的共同基因，我们从东亚文明中汲取智慧，以开放理念引领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平等协商推进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以包容心态构建开放而非排他的朋友圈，落实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习近平指出，30年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财富，为双方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遵循。我们要倍加珍惜，长久坚持，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指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东盟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框架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9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前行。中国发展将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注入强劲动力。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习近平就未来的中国东盟关系提出5点建议。第一，共建和平家园。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我们要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和地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中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相处，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中方支持东盟建设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愿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第二，共建安宁家园。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孤岛，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中方愿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合作倡议，包括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新冠疫苗无偿援助，再向东盟抗疫基金追加500万美元，加大疫苗联合生产和技术转让，开展关键药物研发合作，帮助东盟加强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要深化防务、反恐、海上联合搜救和演练，打击跨国犯罪、灾害管理等领域合作，要共同维护南海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第三，共建繁荣家园。我不久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契合东盟各国发展需要，可以与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协同增效。中方愿在未来3年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用于东盟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中方愿同东盟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支持建立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加强减贫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均衡包容发展。习近平指出， 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中国愿在未来5年力争从东盟进口 1500亿美元农产品，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东盟提出的印太展望开展合作。中方欢迎东盟国家参与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倡议开展数字治理对话，将向东盟提供1000项先进适用技术，未来5年支持300名东盟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 第四，共建美丽家园。中方愿同东盟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对话，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分享，对接可持续发展规划，要共同推动区域能源转型，探讨建立清洁能源合作中心，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分享，要加强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合作，为地区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中方愿发起中国东盟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增强中国东盟国家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中心活力，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第五，共建友好家园。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考虑疫后有序恢复人员往来，继续推进文化、旅游、智库、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中方愿同东盟加强职业教育、学历互认等合作，增加中国东盟精英奖学金名额。明年我们将相继迎来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中方愿以此为契机，深化同东盟各国的体育交流合作。习近平最后强调， 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头，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使命扛在肩上，携手前行，接续奋斗，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地区和世界。 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共同主持峰会，柬埔寨首相洪森、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老挝国家主席通伦、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泰国总理巴育、越南总理范明正与会，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出席。东盟各国领导人感谢中方主持召开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并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非凡成就。他们表示，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双方已经发展成为最全面、最具实质内涵、最为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有力促进了东盟共同体建设，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东盟赞赏并感谢中方率先为东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疫后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持。东盟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加快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进一步释放合作潜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东盟国家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携手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东盟各国领导人表示，东盟和中国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关系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东盟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推进全方位合作，迎接东盟和中国关系更加美好的30年，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预祝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峰会通过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峰会。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希望参会嘉宾围绕峰会主题深入探讨，增进共识，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疫情冲击下的媒体发展战略，由新华社主办。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上海市长龚正、吉林省长韩俊、湖北省长王忠林、广东省长马兴瑞、贵州省长李炳军发了言。李克强还与江苏、浙江、安徽、湖南、云南等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交流。李克强说，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筑起纾困与深化改革并举，有效应对多重挑战，经济继续平稳发展。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强化六稳六保，特别是前三保，落实跨周期调节举措，推进改革开放，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说，我国市场主体已超过 1.5 亿户，国家围绕保市场主体研究出台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并形成规模，是用改革办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地方和部门要为市场主体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出台经济政策措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采取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措施。要在推进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深化放管服改革，形成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把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出来，抓住 RCEP 实施契机拓展国际合作，继续做好促就业、保群众温暖过冬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等民生工作，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保证工作实效，消极参加。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在京举行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宣传普及和贯彻实施。栗战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就家庭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对家庭教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立法进程，今年十月审议通过家庭教育促进法。栗战书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这部法律的重要意义，把法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一是突出以德为先的鲜明导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厚植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情怀，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育全过程各方面。二是切实推动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担负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使素质教育的根本理念、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家庭得到落实。 三是落实法定职责，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为家庭教育，特别是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的家庭教育提供帮助。四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特别是做好家校配合，形成社会协同共同发力全链条的工作机制。五是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普及，让人民群众理解拥护践行这部法律，自觉承担各自应尽的职责。张春贤主持。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昨天在京开幕，主要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应邀出席开幕会并作报告。汪洋在主持讲话中指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是全国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常委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有效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赵乐际介绍了召开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情况、决议起草过程和总体把握、决议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有关要求，指出全会通过决议具有重大深远意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发展大势的历史主动，必将有力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赵乐际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深刻理解把握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决定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自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加视频会议的方式，在全国政协机关设主会场，在河南、四川、甘肃、宁夏设分会场。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土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同土库曼斯坦副总理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共同主持中土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韩正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和直接推动下，中土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成功举行通话，为中土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做出了新部署。要充分发挥中土合作委员会对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统筹规划协调作用，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推动中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韩正就深化中土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提升能源合作水平，实现能源合作新突破， 携手打造全产业链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农业、交通、通信、金融、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深化抗疫合作，开创非资源领域合作新局面。三是加强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共同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促进人文合作新发展。四是增强政治互信，共同维护两国及本地区的安全稳定，打造安全合作新高地。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方高度重视土中战略伙伴关系，感谢中方向土方提供新冠疫苗，愿同中方一道充分发挥土中合作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外交、经贸、能源、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土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后，韩正和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共同签署了中土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纪要和相关合作文件。 本台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通知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加剧，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通知从9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一是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二是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三是灵活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工具，四是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五是加强用电保障，六是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七是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八是着力扩大市场需求，九是全面压实责任。 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昨天分别在广东、天津、北京等地宣讲，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在广州做宣讲报告。李希围绕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方面，对全会精神做宣讲和阐释。会后，李希还与各界代表进行互动交流。广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庆红提问： 国有企业发挥战略性、长期性的优势，聚焦自主创新方面，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李希： 决议里边呢有10个坚持啊，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坚持独立自主。我们通过了加大研发投入，我们掌握核心技术，在参与全球竞争中呢，我们可能先是跟跑，然后是并跑，最后呢我们要领跑。广东诞生一个又一个分析。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还是总书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总书记思想的指导，这是我们党之福，中国人民之福，中华民族之福，是我们国家之福。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昨天上午在天津礼堂进行了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重要要求，紧密联系天津实际，向天津的干部群众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宣讲结束后，李鸿忠和参加报告会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高校青年师生、退休干部等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南开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李玉提问： 您怎样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李鸿忠： 两个确立呢，在决议当中叫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总书记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的18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变革，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了，还有第二个百年目标，到2049年本世纪中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根本利益所系。 昨天下午，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围绕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内容，对全会精神进行宣讲和阐释。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